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呢、這個大香港早晨My Radio 同埋《二月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啦，咁樣咁呢個已經係8:47啦，今日有少少延誤啊，唔好意思咁樣。咁呢一節講咩呢？就係、是、當然又要講一講呢個政改嘅形勢啦，咁樣。政改嘅形勢呢，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就好悶啦。 嗯， 加發展到一個無聊嘅地步。我基本上就好似佢哋表面上好似討論緊一啲好撚重要嘅問題，但係我就好撚係經濟，你哋而家先討論一啲你尾。大家需知道嗰個政改諮詢，大家知唔知幾時完啊？係今個禮拜六就完啦。 係係。 咁然之後今個禮拜六就完之前咧，就開始咧無端端呢一兩日咧就引申咗個討論，就係、是、大家喺度各方喺度發表意見，發表咩意見咧？就係、是、究竟公民提名合唔合乎基本法咧？佢冇撚嘢啊！ 而家先講， 冇撚嘢啊嘛！做乜無端端歪帶嘅？點到尾？係咩事歪帶咧？咁樣喂，有時咧，即係呢個世界咧，即係同潮流一樣咧，走得太前真係唔撚得。 嗯。 即係咧，好似我哋講啲嘢變咗好撚無聊咁樣，但明明就係其實佢哋好撚無聊。一開始，喂，我哋其實直頭 skip 咗個討論空間。我哋好早撚到呢個人民力量分裂之前已經講，喂，一定係即係全民提名㗎啦。最撚簡單嘅方法，大家都記得聽個節目講過。不過雖然而家好多新嘅聽眾，喂，即係喺一年前啊，定係年幾前啊？ 之前1971嗰陣時已經講啦， 唔撚知幾耐之前喺度講，即係喂，即係呢個咁樣嘅全民制憲、公民提名由我哋口號啦咁樣。但係當時仲未有咁多共識，嗰、那個做法叫公民提名之前，我哋好早就已經話會最簡單嘅方法啦，好似立法會咁樣咯，係咪先？普通選民咁樣聯署到一個數咁樣，咪可以選咯咁樣。咁但係呢件事係唔合乎基本法噶嘛，因為基本法寫明係要呢個提名委員會啊嘛，咁所以咪要全民制憲咯，係嘛？就算全民制憲真係相對激進啲啦，就算唔係全民制憲修改基本法啦。咁呢啲係常識啦，咁即係你一套咁樣講㗎啦。咁希望聚焦就係話點解要做咁多關於全民制憲嘅宣傳工作啫，就係話喂，因為你要爭取一個真正嘅普選，你就唔能夠俾基本法框住，所以我哋要時報做咗好多。即係唔少期數都係以呢個題目嚟做，啊、就係話點解要打破基本法框架啊？密密嗰啲咪討論咗好撚耐㗎啦，點樣諗好啦，跟住因為大律師公會。就喺度話啦，咁樣就喺呢個琴日定前日啦，前日啊就話呢個阿石永泰就話啦，喂，唔係即係呢個大律師公會就發聲明就話啦，佢對政改嘅意見就係話，公民提名咁樣直接公民提名咁就唔合乎基本法喎，咁樣咁啲人又好咧吃驚啦，大律師公會點解咁樣嘅？佢唔係嚇撐民主派咁樣，跟住早喺呢個《要政治22集》我就已經話咗俾你聽，石永泰當日喺呢個咁樣嘅法律節嗰個講法就係偏幫政府㗎啦，一早就講咗俾你聽㗎啦，你自己聽翻。好啦，咁我覺得喂嗰集節目做嘢政治，我哋都屌有乜嘢討論啫？嗰集都係用嚟認叻啫嘛，最主要就話俾你聽，其實全其他嗰啲政治評論全撚部都係廢嘅，係咪先？你唯一可以聽嘅就係聽下大班或者聽下我哋，但係聽大班要俾錢啊嘛，你又聽唔撚到係咪先？咁你咪只能夠聽我哋咯。係 啊， 有時一台獨大嘢唔係話我想啊，係啊，客觀現實係咁啊嘛。好啦，即係原本就根本嘅討論就已經去咗呢度啦。咁但係咧，佢老尾。呢幾日呢 如夢初醒啊！ 如夢初醒喎、啊，跟住呢民陣呢又話呢又寫篇文又成咁樣話，你而家應該修改邊個啦？喂，你老尾啊！ 你之前做緊咩呢？ 你停止時間啊，都民陣，你停止咗你自己嘅時間，屌你老尾咪討論咗成年啦，老母！跟住之後如夢初醒係喎、啊，咁你之前一路喺度又話研究政改又研究成，你而家乜撚嘢啊？好啦，跟住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呢、這個咁樣嘅民主黨又再出嚟講嘢啦，公民黨啊主席嘅余若薇又喺度回應呢個咁嘅大律師公會啦，咁樣就話嚇呢個咁樣嘅要有呢、這個 即係佢講公民提名就係合乎基本法嘅， 係啦嗰啲咁樣啦 ，OK， 咁跟住然之後咧又嗰啲學界方案嗰啲又話咁啊，我哋其實都係覺得合乎基本法㗎，我哋之前講咗咯，戇鳩啊嘛，係合乎基本法公民提名，但如果唔合乎嘅話就修改佢啦，唔知講乜鳩喎，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林鄭咧，嗱，我想講一個狀況，就係話，嗱，呢個係必須要嚴重指控。林鄭咧就今日係呢個咁樣嘅大公報係嘛？ 呢、這個大公報定係文匯報啊？ 大公報， 大公定文匯啊？唔撚記得咗啦。咁總之咧，佢入邊咧就話咧，嗱，而家政改諮詢就去到尾聲啦，咁樣。咁、去到尾聲嘅情況底下咧，咁咧，然之後咧就收咗好多書面嘅意見， 36,000+， 有36,000+嘅書面嘅意見。咁就住呢啲書面嘅意見咧，佢就可以歸納到兩點共識出嚟。第一點咧就係咧，大家普遍咧都係支持咧，2017年咧就一人一票選特首嘅，唔通有人唔支持？咁你兩本你寫明咗一定要係㗎嘛，福利街。好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大家都認為呢要喺基本法框架底下呢 同埋人大決定啊。 係啦，要合乎呢、 實現呢個普選。係啦，但係第二點共識。 係啦，又有佢又喺呢啲嘅書面意見書入面呢就得到呢啲咁嘅共識嘅咁樣。嗱、其實呢我想講，第一樣嘢我要質疑一樣嘢就係話，喂唔諗係喎，我哋入咗好多書面意見書入去喎，全部都係話修改基本法㗎喎。你抌鳩咗啊嗰啲。抌撚咗去邊啊？係咪先？嗱，聽節目嘅朋友，嗱，我之前呼籲過你哋嘅大佬，我入信啊嗰啲咁樣啊，你哋係咪冇撚寫到啊？冇撚理由係咪先？淨係我哋自己手足都唔知寫幾多啊！福利啊，梗係咪先？即係呢、這個係肯定有大量嘅呢個咁嘅意見書咧，係要求咧呢、這個咁樣嘅全民制憲，修改基本法，修改基本法45条，因為基本法45条咧就唔合乎呢個真普選嘅原則，唔好企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角度出發咁樣。同埋我想問呢個咁樣嘅書面嘅遞交意見書係咪字咗名字咗 未嘅？ 未字噶嘛係咪？ 時間嘅 未字噶嘛係咪？即係禮拜六字噶嘛？ 冇錯。 所以我而家呼籲大家啦，冚家產，佢話有30,000+，而家大家同我總動員去入紙，去要求呢個修改基本法，同我起碼入10,000+落去，撲你個街！每個聽眾啊，大家即係動員你啲朋友啊、成啊嗰啲咁啊，一人一個 email 話卡，全撚部同我 send 一封去，全部都係要求修改基本法，撲你個街！好啦，但係當然啦，雖然我話我哋都已經入咗好多，咁但係可能加加埋埋，可能都係幾百啊、1,000支數嗰啲咁樣。 唔係嘅，大亨有一個有一樣嘢咁啊，佢哋咧，譬如嗰個乜鳩新社聯咧，就喺嗰、那個政改內地諮詢委員會嗰、那個同阿譚志源有封合照喺文匯報嗰度，嗰封合照咧就大大隻，佢哋有個 banner 就寫住嗱，依、這個新社聯咧就已經提交8,000份嘅政改意見書啦。 咪係咯，佢夠膽影相出嚟啊！撲你街，淨係新社聯一個組織啊，都已經遞交8,000份，你去睇下新社聯有冇8,000個會員。你老尾係咪先？ 所以我 而家 live 就有5,000+聽眾喺度。 係 咯。嗱，而家呢個5,000+聽眾咧，麻煩咧就同我一人一信，就去呢個咁樣嘅遞去呢個咁樣政改諮詢嗰度。 係啦。 全部同我要求修改基本法，撲你個街！你而家有數好為啊嘛，係咪先？佢而家話收咗36,000+啊嘛，冚家產最後一日同我遞多10,000+入去，係咪？嗱，你呢個5,000+啊，聽埋 archive 一定係。我哋平均都，我哋平均都70,000+噶啦，係咪先？70,000+入邊，我而家要求你1/7人幫我寫封信去啫，要求唔撚高係咪？ 低過自己有要求。 好啦，咁我想講咧，嗱，呢個指控咧，呢件事咧係值得提出指控嘅，係值得提出指控嘅，指控邊個？係咪指控林鄭月娥？又或者指控呢啲咁嘅建制，好似新社聯咁樣自己一個組織動員咗8,000封，係咪指控呢啲？唔係。嗱，其實咧，關於呢個咁書面建呢、這個咁樣嘅書面。接收呢個文件，關於呢個政改諮詢咧，林鄭唔係第一次發言㗎。其實早喺呢個咁樣嘅1-2個月前咧，佢就已經講咧，就話係收到好多意見書。但係點解佢而家喺36,000+嚇30,000+入邊篩出嚟，就係得呢兩點共識咧？淨係得嚇依照呢個咁嘅人大決定啊，同埋呢個咁樣嘅， 同埋2017一人一票。 係啦，點解會淨係得呢兩點共識咧？唔通冇一啲要求公民提名嘅書面嘅意見書？唔係。其實林鄭對上出嚟已經講過啦，佢就已經講過一樣就話，好多呢啲咁樣咧，即係關於公民提名嘅意見書，就流於口號式。大家記唔記得啊？ 記得。 記唔記得林鄭講過啲咁嘅嘢？好啦，我必須要講一句公道嘅説話。林鄭話好多要求公民提名嘅一啲諮詢，無論係即係我哋自己去呢個立法會公聽會發言，佢即係包埋咗啲公聽會嘅發言，又或者係呢個咁嘅收到嘅意見書，都係流於口號式。佢呢個講法係咪 fair 咧？我想講係 fair， 係 fair。 點樣 fair 咧？ 係口號嚟嘅。 公民提名講咗咁耐， 係 到咗而家，今日幾號啊？4月30號。 係。 喺呢幾日，即係4月28號至4月30號之間，呢班咁樣嘅民主派先至去討論公民提名合唔合乎基本法，點樣合乎基本法，係咪應該修改基本法？然之後咧就完全冇討論呢啲嘢，冚家拎就淨係話公民提名啦。咁呢啲唔係口號式啊？佢冇講撚錯你嘅喎。你哋成班友即係喂，你淨係講個主張出嚟，點樣做咧？其實真係好撚盲不講理喎，我想講呢班人。 係，有。 刘伟。 唔係劉慧卿，啱啱先講劉慧卿另一個 case。喂，即係我呢班人，即係喂，你主張一樣嘢，你都要合乎個政治。即係有啲人喺度話我哋，喂，你流於空想啦，係咪先？即係阿鬱敏自己，鬱敏踩場都講話，我哋要求全民制憲啦。誒，呢個係近乎革命嘅主張，唔係咯，好撚務實咯，我覺得。 嗯。 好撚務實喎，比起呢班人齋講公民提名，唔撚講嗰個喂咁嗰個唔撚依法嘅，係咪？跟住今日我睇蘋果日報學聯嗰啲喺度講，誒公民提名嗰、那個。即係究竟合唔合乎基本法係個政治問題嚟嘅，撲你個街啦你！ 合唔合合唔合法係政治問題。 你啲翻大陸啦，你呢啲人唔撚講法治嘅。喂，香港而家有啲咁嘅人嘅，即係我唔夠膽講話呢啲係香港人嚟喎，大佬蝗蟲係包呢啲嘅喎應該。你夠膽話呢個政治問題？當然佢係一個政治問題啦，但係你唔需要依法㗎。 嗯嗯。 咁個憲法要嚟做乜撚嘢啊？喂，我哋话要去打破基本法，你睇翻我喺公听会入边嘅发言。喂，我都有一个好实在嘅一个 程序依据。 嗯， 我点解话要打破呢个基本法框架？ 系 因为呢个咁样嘅政改咨询文件本身就已经系违反基本法。 嗯， 政府单方面撕破基本法，于是乎我哋先要要求就系话，喂，我哋要重新立约。嗯、喂，佢系有一个。無論是政治上面的基礎或者法理上面的基礎在這裡嘛，喂不是喎，這班撚樣現在講嘢不是喎，屌你老味，喜歡話是又是，不是又不是這樣喎，跟共產黨真的不是冇唔係好大分別嘅啫喎，即係呢個咁樣嘅。 但係如果你話幫幫學聯説項啦，即係有冇個可能其實佢跳咗 step 嘅，即係佢話公民提名係一個政治問題嘅話，其實佢講咧如果公民提名要成功，佢要即係因為譬如佢今日喺蘋果有個即係阿楊正賢都有個文章民陣嘅召集人啦，定係學聯啦，總之都係嗰班啦。咁咧佢有講到佢都提議修個基本法啦，即係譬如前日我哋都有提過啦，咁佢會唔會？有其實佢意思係想講修憲係一個政治問題 咧，咪修憲梗係一個政治問題啦。 佢咁樣跳咗 step 咁樣寫，咁啊令到搞到件事好冇唔不不冇 乜語焉不詳咯。咁啊呢啲人咪語焉不詳咯。OK 好啦，咁我收翻我對你嘅批評啦。OK 好啦，我收翻對你批評啦。既然陳四咁樣嚇，有個包容嘅空間俾你，係咪？我哋都即係唔好太過尖鋭同埋嚴厲。但我想講，你事實上一路以嚟提出公民提名，我好耐之前就已經講咗。你一路講公民提名，唔講呢個全民制憲係講唔撚通噶嘛？又或者唔講基本修改基本法講唔通噶嘛？結果你而家咪要面對呢個問題？ 或者反而咁講喎，學民之前講話350萬人都係提委會，反而呢個仲通啲喎，會唔會咁講咧？ 都唔通㗎、啊，都係強詞奪理。 但係余若薇喺嗰個回應大律師公會嗰度最尾嗰個講法就係話，佢話公民提名為其中一軌提名方案合憲、合法、合理，並呼籲港人在中央、特區政府及建制派強力推薦方案。 余若薇呢個講法咧，就反而立場堅定，即係你咬住我呢一種做法係合乎基本法，你咪喺度咬住佢咯。你唔好真係學聯嗰啲咁樣，我認為合乎基本法，如果唔合乎嘅話，我哋大不了改啫咁樣。咁樣即係因為我話佢將嗰件事訴諸政治問題，唔係純粹係從佢呢個字面上去解，係前文後理。你之前講過咁樣嘅説話，再包埋你咁樣講，喂，當你可以。覺得嗰條法例是合乎的就合乎，不合乎的大不了改，咁就真係訴諸政治喎，係訴諸人治添啊！屌你老味，訴諸政治， 港女 係咪先？咁係好離譜噶嘛，咁樣樣。好啦，你頭先講嗰個余若薇嗰個講法咧，佢咪即係係啊？佢哋因為佢哋設計嗰個咁樣嘅三軌方案嘅時候，其實就係意圖去走一個法律啦。 嗯， 就係用公民提名經提名委員會再確認。 哦， 咁於是乎個提名委員會依然存在，咁但係其實嗰個本質上都係。公民推薦嚟嘅，只不過佢理想當然就認為，如果喺一個提名委員會係冇辦法拒絕你嘅推薦嘅話，雖然佢名義上係推薦，但係實質上係有公民提名嘅效用咁樣，佢係咁樣嘅推想㗎嘛， 所以就合憲、合法、合理啊。 你但係我呢、這個我當日批評呢個三軌方案我都講啦，就我話你係留一個空子俾呢個咁樣嘅共產黨去轉呢個空子，而且你係會混淆咗市民。大眾嗰個抗爭嘅聚焦，於是乎就會令到市民覺得就話：哦，咁你都係支持提名委員會啦、啊，咁樣，咁你咪會反過嚟俾建制利用咯？呢個係策略上嘅問題，我一路都係咁樣評論。 轉空子，你冇好難贏得個共產黨啦 嘛？唔係呢個就係王維基就係前車可鑒啦，係先？你同佢走法律罅，結果係咪你咪會夾死喺條罅入邊咯？係咪咁樣？咁呢個就我反而覺得余若薇嗰個講法咧係即係雖然我唔贊成佢呢個策略，但係佢起碼都係由頭到尾都係講緊同一樣嘢，貫徹緊同一樣嘢。 咁同埋作為一個大黨，作為一個律師黨，你要去回應呢個大律師公會，亦都係合理嘅。OK， 咁但係學聯呢種講法咧，就係、是、完全將嗰件事咧就純粹訴諸一個人治嘅問題咁樣。好啦，但係最精彩嘅咩？最精彩都係民主黨嘅講法。好啦，劉慧卿就住呢一樣嘢咧，今時今日又後知後覺走出嚟回應喎，咁樣。咁但係都唔緊要啦。但你回應乜撚嘢咧？我睇睇佢講咩。 我哋亦都睇到其他國際知名法律專家學者嘅意見係同大律師公會意見係有不同嘅，所以咧我哋各方面都會聽。我哋到今日，其實我哋就算大家商議呢個三軌方案嘅時候咧，已經有攞過法律意見，而當時我亦都聽過有法律意見話唔得嘅。民主黨係尊重，我哋會研究，會諗，但係到今日。我聽唔到我哋民主黨裏面有人話：，既然係咁啊，不如我哋唔好要啦。因為佢講嗰啲嘢唔係咁新，我哋以前都聽過。我哋覺得係有法律意見，係覺得嗰啲係可以過到嘅。 即係得定唔得咧？ 唔知 道你即係如果有人可以翻譯話俾我聽，佢講乜撚嘢，我放翻金俾你。即係講得，即係得定唔得啫？而家究竟係？ 有人話唔得嘅， 有人話唔得， 我問過就話得嘅， 係啦。但我又有聽過有人同我講都係話唔得， 都係話唔得。但係我唔會放棄話唔得，因為有人話俾我聽係 得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得咧？我哋會聽會考慮。 我知啊，我真係知啊。 咪得定唔得先得㗎，大佬。 即係有人話得，有人話唔得。 咁你話得定唔得？咁你話得定唔得先得㗎？係咪先？ 我哋會諗，我哋會諗， 我哋會諗。咁你開乜嘢記者會啫？ 咁話咩？ 你開記者會，你就話俾人聽。喂，即係余若薇出個聲明，就係、是、余若薇覺得係得， 係啦。 大律師公會覺得唔得， 冇錯。 咁跟住然之後，阿劉慧卿又出嚟開個記者會，咁大家就滿心。 唔知咧，唔知咧，你话咧， 好啦， 仲要敲下，哎呀唔得啦，哎呀，哎呀 后面有菜狗， 好啦难受， 哎呀头新嚟个，唔得啦， 你记得当年刘英着吊带啊， 你唔好再提呢啲咁嘅嘢， 究竟系得定唔得先得噶？你讲乜烂嘢啊？你食捻咗忽得咩？而家后生嘅听众唔知咩忽得。 我唔知喎， 即系忽得你都唔知啊！一系请你，即系呢个讲乜亲先得噶，大佬真系好难理解喎！头先嗰番说话，佢即系 我哋会谂咯，最主要系 唔系啊？好大考验嚟噶呢个，好大考验嚟噶，即系你系可以即系第时再请新主持可以播呢段片俾啲主持就话你试下 听， 你试下评论，作为时事评论员你评论。你評論佢呢番說話咁樣， 唔知咧，你話咧 點樣評論？ 係咪拎碌嘅出嚟打爆我網？叫嗰啲新主持有評論嘅？ 唔係，但係而家佢咁樣走出嚟，又係咪聊傾偈啊？聊中聯辦，喺度想扮強硬？ 唔係啊，你頭先個字佢邊係扮強硬？ 扮到啫，你扮都話喂， 你邊有扮強硬？ 我真係聽過咧，有人話得㗎。 佢今日著咩衫啊？佢 起碼都 佢頭先佢琴日著咩衫啊？ 我唔知道啊，冇留意呢啲嘢。 唔係白色啊，我見到。 唔係白色，扮黑貓啦，而家開始。喂，即係好，唉，講乜撚嘢啊？你哋，你哋 唉，劉慧卿， 我真係唔知道，即係用大班嘅講法，你真係不知所謂呢啲，即係不可理喻，又不可理喻，又不知所謂。喂，你強硬啲咁樣，你就算喂，你夠姜你走咗，係唔得啊？我唔理。咁你都係一種態度， 天生硬骨頭， 唔係喎，佢係個樣好強硬咁樣，好強硬咁樣，好強硬咁話俾你聽，我唔知，我唔知，總之我唔知， 好肯定。 咁你而家究竟要定唔要啊？我冇話唔要，咁要唔要啊？我考慮， 我哋會諗。 佢個表情同佢個內容係唔撚一致喎，屌你後面個樣又好似好撚 firm 咁樣，有人話得。我聽過唔新嘅其實， 唔新嘅咩新唔新嘅？ 點解你再講一次好笑咁多嘅？ 唔係你法律意見有乜嘢新定唔新啫？佢講啲嘢唔係新嘅咁樣，咁點啫？我只係舊啊，咁點啫？我而家想知你點諗啊嘛，姐，福利啊街，你未諗到唔好出嚟住啊！你諗下先啦，又唔冇人催你， 唔係我見咁多都走出嚟，佢唔出嚟好唔好意思？ 但係冇人講住聽佢嘅意見嘅嘛，做乜撚嘢啫？而家，唉，屌你老尾真係，你話佢。 佢拗傾偈嗰啲咁樣。喂，但係佢喂，譬如有啲講法咧，即係咧，佢都索撚咗。佢話係啦，我哋啲即係如果 佢索撚咗，唔係新嘅， 都唔係新嘅呢件事。如果佢係林鄭月娥嘅話咧，頭先嗰番説話雖然講得噼里啪啦，都仲講得通，因為即係有啲人話得，有啲人話唔得。係，咁我聽完之後我會考慮咁樣， 我反而諗。 你係政府就可以咧，屌你老味，你又唔 係？你係諮詢嗰個咪咁咯？ 你諗咗咁啊點啫？你考慮完嗰個點啊？你係咪過兩日出嚟又講啦？我考慮完啦。係 啊， 我覺得係得嘅咁樣，咁啊點啫？你講咗就得啦，通過。你要爭取㗎，姐。你以為你講撚完就係咯 ？short Q 咗你班人。所以點解我話？所以我頭先一開始我就講話，我一開始我就話，即係已經唔係悶嘅問題，係我諗無聊啊！屌你諗乜你哋討論嘅你？唉，可唔可以 send 由第一集語言政治 send 翻俾你聽一次？究竟你知唔知？我懷疑呢班撚樣究竟有冇睇過政改諮詢文件？ 因為你 day one 即係早 睇咗摘要係嘛？ 即係傾偈會都已經講咗，就係即係機構提名嗰樣嘢咁啊！ 冇人 follow 啦，已經變咗唔係一個議題。 成集去講啦， 而家係講緊點樣去達至呢個機構提名呢樣嘢咧？大家去配合呢件事咧， 唔係真係好撚荒謬嘅。你諗下，即係成個如果喺我哋嘅角度嚟講，成個政改嗰個討論就係話，由一開始，其實一開始政改諮詢文件，我相信你哋唔記得政改諮詢文件一出。跟住然之後呢就喺立法會就已經有開會、 啊、 有個會咁樣嘅。咁因為佢要遞上去即係提意見嗰啲。咁、跟住嗰班民主派又具體就我覺得係假諮詢囉、我覺得係即係僭建基本法囉冇內容喎講啲嘢。 口號式。 一路都冇內容㗎喎、,OK, 直至到我哋提出喂呢、這個機構提名好撚有問題。引用喬曉陽講話撲你個街咁唔撚使。喂 唔係呀係你講咗佢先話僭建 㗎。 係你講先嘅。 唔係，唔係，應該唔係啦，唔記得啦咁樣，我唔記得。咁跟住然之後就去執佢啦，即係亦都幸好有個機會，就係喺一個咁樣嘅立法會公聽會入面執到佢。跟住然之後我哋有唔同嘅人去過啦，阿四又去過啦，我又去過啦 ，Victor 仔又去過啦咁樣。咁啊，仲有其他人都去過，阿郎啊、陳道啊嗰啲咁樣，大家都去執佢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再加上後來阿鬱敏又喺另一個會議上面又繼續執佢。喂，仲要譚志源有回應嗰下抵死啊嘛，佢回應咗係唔合乎基本法噶嘛，係咪先？喂，嗰個好撚大決，即係。你由一個空泛嘅口號式嘅言辭，終於轉入去一個法律條文嘅 detail 啦咁樣。咁原本個進程就應該係咁樣噶啦，繼續應該內討啦。跟住然之後唔係喎，然之後講咗第啲嘢喎，跟住求其又走去講翻咩點解要愛國愛港啊？呢啲屌唔係存在議題，偽議題。講咗去第二度，講咗去唔去上海，講咗第啲嘢。咁跟住然之後已經係唔撚味嗰件事。跟住今日去到即係禮拜六啊，我再提大家禮拜六諮詢完結啦，諮詢期結束啦，禮拜六。跟住今日忽然間講翻嗱。呢、這個公民提名呢合唔合乎基本法呢有人話得我聽過係話唔得唔新嘅但我會諗禮拜六諮詢完啦諗諗嘢啦姐 佢申請到公屋喎可能 你快啲上樓啦屌 好撚快好撚快加快 你咪 short 鳩咗你咪真係鬧劇一場啊屌你老尾真係唉所以我而家阿林鄭話俾條路佢哋行啦你行啦我睇你行到去邊你冇行返轉頭啲嘛老尾 行上天台唔係 返返去啦呢個起步點嚟㗎唔係呢條衝線啊屌你老尾唉我唔撚知點樣評論呢個係一個好大考驗嚟㗎好啦咁我哋就唔講啲廢話太長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就講講點解會講嗰個公屋嘅問題呢咁樣就 點解劉慧卿可以咁快上到樓呢 我哋第三節翻嚟先繼續講。